司祭在由着女人的手内，接过为差祭所献的素祭祭品，在上主面前行过摇礼后，放在祭坛上，再由着素祭祭品内取出一把来，作为纪念，放在祭坛上焚烧，以后才令女人喝这水。司祭命他喝水以后，势必灵验。如果他受了玷污，对丈夫不忠，这招致咒骂的水一进入他内，就给他带来苦楚。他的肚腹必肿胀，大腿必萎缩。这女人在他的民族中必成为可咒骂的人。但是如果这女人没有受玷污，而是贞洁的，就不致受害，反要生育子女。这是关于遗迹的事的法律。即使一个妇人背离丈夫受了玷污，或是一个男人心生遗迹，遗迹自己的妻子，他应带妻子站在上主面前，司祭应对他执行这法律所规定的一切。如此，男人可免无罪，女人应自负罪债。